你唔肯打，搞到得阿妈自己打，又或者调翻转啦。阿妈系我唔好，阿妈打唔到。 系咪即系冇办法啦？就打针呢样嘢咧，即系各人都有各人佢哋唔同自己嗰个谂法啦，系啦。不过我哋都系嗰句，唔系逼你打嗱，即系我收到有啲听众可能就话，你哋唔使个个礼拜喺度逼人打针啊。 冇， 我哋唔系逼人打针， 真系。 系啊，只不过系真系，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都系打到嘅，咁我哋觉得真系保护人、保护自己系咁简单嘅啫。 同埋咧，你知唔知呢排咧？你知我呢啲吓好中意乱谂嘢噶嘛？我乱谂嘢啲咩咧？就系、是、你话咧，如果咁啱得咁巧啦，母亲节啦，咁无论系即系而家好多仔女分开住啊嘛，同阿爸阿妈，咁、无论系边个上边个屋企度啦，咁啱食饭嘅嗰一刻，呢栋大厦强检喎， 系啊系啊，依家真系。 然后唔单止强检，仲要话所有喺里边吓嘅人咧， 超过两个钟嘅话，都要去强诶强制检疫噶。 廿一日嘅话咧， 哇， 咁跟住你有冇发觉？哇，你阵间咧未试过同你嘅屋企人，可能大家大咗咁耐以后咧，冇咗一齐住啊嘛。突然间可能有呢种方法咧，系令到你哋一定要逗留喺嗰、空间里边，仲要廿一日。哇！真係朝夕相對，可能會揾翻好多親情翻嚟嘅喎。 我真係恭喜你啊！真係錯。 你話係咪咁多？喂喂，唔係喎。 咁 有時係咁噶嘛？ 你話一齊咁樣 戲劇化咁樣， 你話咁樣去旅行玩下，大家一齊共處間。 竹篙灣咯。 而家就突然之間， 竹篙灣都好開心喎、 啊。竹篙灣，我去隔離啊個樂園嗰度玩就開心啫、啊。你諗下，而家無端端係成棟大廈咁樣走出去隔離， 係啊， 仲要係好彷徨。我你睇啲報道，你就知，我又唔知自己 去 邊啦。 好似都 唔知自己去边度，唔知等到几时先至去，跟住然之后去到可能又真系啲行装啊未执晒啊，啲地方一定系唔适应噶啦。咁可能一家人系嘛要分开噶，你知唔知啊？ 唔系一齐噶咩？ 冇冇噶，有好多都系一家四口或者五口，个工人自己一间房。我啱啱上个礼拜，上个礼拜 阿爸阿妈同细路一齐咯。 一个阿爸照顾一个仔，阿妈又照顾另一个仔。 哦，两间房 系两个地方嚟嘅， 咁阿妈可以清静几日啦。 真系冇得一齐噶、所以好惨好阴公。我话我真系唔希望呢啲场面发生喺我哋任何一个人身上。但系你讲起呢样嘢咧，就系呢几排大家成日都讲。是不是要准备定啲行装咧？ 哦，走佬袋嘛， 系 咯， 系啦，有啲咩事上嚟嘅时候， 咁会唔会 便捷啲？ 今日母亲节系送呢个走佬袋啊？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即系今日希望大家轻松下啦。 但系我觉得咧，呢个走佬袋咧有个玄机嘅， 系咩玄机？ 你望一望个走佬袋咧，里边就咩都可以有啦。但 系 你冇见到里边个名单里边咧会写住记得带咧呢只唇膏啦，嗰只眼影啦，嗰个包包啦，记得带。埋嗰只马嘅丝巾咧，咁样冇喎， 梗系啦。 嗱，所以咧， 你都出唔到去， 咪证明咧必需品，喺嗰一刻真正有用嘅， 系 就绝对唔系喺广东度买嗰啲嘢嚟 嘅。但系可以，如果广东度买到一只胶杯嘅有用噶，系啊，因为 仲要系有嗰个牌子嘅， 系啊， 所以 仲有啲咩热水煲啊？我睇啲报道讲话咩要有啲咩抽湿器啊？ 咩都有啦， 系啊， 但总之就唔系平时你老婆或者你阿妈咧，即系叫你买嗰啲嘢咧，大条道理，阿老婆。呢一日咧， 有冇 H 住字头嘅热水煲啊？ 系啊，冇啊，你就唔使要嗰啲噶啦。嗱，送咩钻石戒指都冇用嘅。去到嗰度真系，不如送张被俾你实际啲。 我哋希望头先你 悭翻好多钱咯、 我希望头先你讲嘅嘢系唔好发生喺我哋任何一个人身上。 系啊，咁如果要都冇办法噶咯。 呢啲咁嘅即系情形，希望即系人性化啲处理啊。咁啊，即系唔好令到大家成日都咁彷徨同埋咁惊。今日已经紧张咗好多日啦。 好紧张咧，我其实头先讲一样系真噶。 今日俾我哋轻松下得 唔得啫？你俾个时间大家独处，可能有机会咧，反而系即系 独处唔使一定要喺个隔离营独处系嘛？ 与世界绝啊，得翻你同我两个啊！ 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沙，可知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谢谢你的关顾，如同无上的爱护。年月万万多艰苦，你也永远有事担心我起护。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 最贴心保护。Oh, I love you. Yes, I do. 今日一定会听呢一只歌噶啦，相信到。正如喺母亲节嘅时候，真系趁住今日嘅日子，系可能都会同妈妈系啦，送一支康乃馨俾佢啊，同佢结伴饮茶啊等等都一样。一年系啦，即系一次。 你有冇收过？ 有啊，唔系收过，送过有。 收啦。 收啊。 系咯。 冇喎。 系咯。 冇。 定系你都唔系好想收到？你都系中意玫瑰多过康乃馨啊？ 我唔系，我而家要学识得欣赏啊。 啊，真唔该晒。 系啊， 学识欣赏。 你每一个阶段都唔同噶嘛，系咪？我即系我都希望有咁嘅福气， 系 啦，能够收到一支我仔送俾我嘅康乃馨。 其实你哋真系好幸运，我想话你哋作为女人啦， 点解咁讲啊？ 你哋可以经历咧，即系由玫瑰花过渡去到康乃馨，甚至乎可以同时出现，但系男人从来都冇。你几时有见过话？哎呀，你而家咧就由以前嘅花仔啦，而家就变咗老豆啦。 咁你由以前可能收嘅 figure， 跟住然之后你大啲，你咪 收 粗跑咯。 唔系都系 figure 嘅，系咯，你哋唔想带啫。 系咯，唔系冇人送啊，都系自己买嘅。 唔系，咁你啲细路都会买俾你嘅，到父亲节嘅时候。 咁、啊、其实唔想带咪好咯， 睇佢咯， 唔想带都好、啊，即系嗱，我谂你都唔中意收康乃馨啊，你都话要学识欣赏，系咪？即系都唔系几容易。 因为每一个阶段都真系唔同，亦都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做翻，我相信啦，系啦，比较合适啦，做翻嗰个阶段嘅嘢啦，系啦。咁啊，呢个嘅母亲节，咁啊，不过咁，即系母亲节当然同妈妈一齐庆祝。我不过睇啲报道都讲，你知而家个社会个环境实在即系变化太大，或者如果太复杂。即系身边可能你未必真系有妈妈喺你身边陪你度过呢个阶节，咁唔好彩系啦，家庭真系唔能够完整嘅，即系破裂嘅，同你喺埋一齐过母亲节嘅，可能分分钟系你爸爸。 系 咪？唔系你嘅亲生妈妈、 哦， 其实都唔顶嘅，真系。 哇！做咩突然间讲到？ 我啱啱睇到之前有啲报道啦，系啦，咁系台湾方面嘅，咁咧就话呢个嘅即系母亲节啦，咁有几个家庭嘅可以咁讲，咁、同样出现呢啲情况啦，因为就离异啦，咁所以咧啲细路系跟爸爸嘅。 哦。 咁但系点过呢个母亲节咧？同埋即系通常都系喺佢嘅环境底下咧，就父兼母职啦。 哦。 咁呢个日子。是不是不属于他呢咁样。咁但嗰啲仔女都好有孝心、啊、都好好啊。即係特登。 都送康乃馨俾爸爸。 都写咗封信俾爸爸。即係都话好多谢你即係不辞劳苦咁日日都照顾我哋又成日买即係好细个啦个小朋友。即係成日都买啲好嘢俾我哋食又成日送我哋返学咁。即係好希望你日日都开开心心。祝你天天发财。 係啊好啊好啦。 嗨嗨嗨。即係我觉得唔好成日都真係嘅我哋太过天真咁样。系啊，母亲节梗系同妈咪一齐过啦，但并唔系个个家庭都系咁嘅。 哦，咁或者你加个引号咪得咯？ 系 定义嘅母亲个个都唔同噶嘛， 系 咪先？ 系 咁啊，不过嗱，你无论系定义嘅母亲啦，定系真系佢就系你嗰、那个咩话？佢系你个 biological mother， 系啦系啦，又或者系咯， 系啦， 即系佢亲生妈妈唔喺度，佢跟个继母嘅，或者见唔到自己亲生妈。 嗱，你都要送礼物啦，咁啊每年你都少不免噶啦，都系会有人同你讲咧，即系应该送同唔应该送啦。咁啊，台湾嗰度咧做咗个小小嘅调查，就话佢哋嘅妈妈咧最中意收到啲咩礼物？哦，佢哋又好实际噶。咁咧，佢哋number four 中意收到咧就系一啲 spa 嘅按摩课程，嗰啲叫疗程啦。咁啊 ，number three 咧就系话俾佢单独可以出门咧自由一天， 哦、 有个 me time。 呢个都好， 好奢侈啊！呢、 這 个都紧要啊！ 尤其系啲细路仔好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妈妈或者爸爸啦，系啦，都经常要喺身边照顾。其实真系。 好緊張嘅， 好緊張， 壓力好大嘅，俾啲空間佢爸誒，即係媽咪講嘅， 係 啱嘅。 咁啊，第二位咧就係成家出門玩啦，食大餐啦，係啊。喂，不過頭先你話咧單獨出門放風一天咧，我上個禮拜我就為我老婆創造咗呢個空間。 係咁好啊！你 佢本來半日就出咗去同啲朋友玩啦，咁但係其實你半日啫嘛，你夜晚翻到嚟咧，你老老實實都係困獸鬥啦。跟住第二朝其實你又係困獸鬥噶嘛。 重回現實。 於是乎，我就冇話佢聽。在他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叫做什么夹带师徒、啊、我执晒啲包袱啦掟埋两个仔啦直情喺个拐子路咁样啦。是啦我哋三个 staycation。 你哋三个 staycation? 是啦我同两个仔讲我哋自己出去瞓酒店今晚唔好你阿妈啦咁样。是啦哇跟住呢两个仔呢开头呢令我窒一窒喎。因为呢大仔呢啲识讲嘢㗎啦嘛。佢话吓妈妈嚟唔嚟呀我话妈妈唔嚟啦俾我出去同啲 friend 玩啦咁样。跟住佢话但我好挂住妈妈，咁佢开头我即刻窒一窒，我话哎惨啦，唔通呢个计划实行唔到，因为佢如果扭嘅唔去得噶嘛。谁不知两秒之后，我大仔就话：但我好挂住妈妈，不过既然你真系要住酒店咁都好啦。 即系喺佢短短嘅几秒钟， 两秒 即刻权衡轻重， 系啦， 知道喂，咦 ，staycation 系 好玩嗰件， 系啦， 因为妈咪几时有得见，今次咁难得同个老豆又一齐去酒店玩啊！ 同埋我用咗咧，我后来我发觉我用咗咩嚟吸引佢咧？ 你用咗咩？ 因为对上一次咧，我哋一齐去住酒店嘅时候咧，咁嗰间酒店即系我有去翻特定某一间啦。咁咧佢个冲凉房系新净啊，就好大嘅个浴缸啦，同埋咧有个即系你企缸嗰个位咧，即系其实。你可以話係一般設施，不過佢比較新淨啲，佢哋好中意啊嘛。我就話：哎呀，我又諗住再同你浸個浴缸喎。咁既然你都決定咗，我哋就住酒店啦。 喂，好似你啊，係咪啊？ 我都想話佢嗰下咧，佢個轉彎直情係快到咧，即係哇！啱啱好去緊尖沙咀，突然間一個歪味十變翻 U turn 咁樣。哦，仲諗緊死啦，點說服佢咧？跟住哇！ 原来唔使说服啦，佢已经识得去做决定啦。 跟住我老婆不知几好，几高兴啊！ 系， 我仲咧痴心妄想啊，我仲以为咧佢会系 啊， 我仲以为佢会问我攞酒店个地址，话咧我今晚嚟揾你哋。点知佢话好啊，系咪听日你哋继续咧半日先翻嚟啊？咁样 你哋可唔可以谂住住多几日？ 哎呀，真系原来，所以妈妈系好需要嘅。 喂，但系你系之前有同你嘅太太讲先嘅系咪啊？ 冇啊，先斩后奏噶。 但系好惊，你明唔明啊？ 惊我乜嘢？ 如果翻到屋企突然之间，你唔见晒啲人，你唔惊啊？ 中间我一出发之后咧，我就同佢讲 啦。个老公同埋 两个仔都唔喺度。系啊，乜开心嘅咩？应该 梗系唔开。喂，你吓亲啊？唔系话冇个 me time 嘅、 哦， 唔紧要。喂，当然 咁，梗系要讲声啦。 系梗系紧要啦。但系你突然之间一翻到屋企，喺度周围眼嘅时候，已经冇晒人嘅。 仲要系咧，见到成间屋咧，啲物周围抌啦，鞋又乱咁劈啦。 系啊， 虽然呢个只系日常生活必须会发生啦、 啊。我试过有个朋友啊，即系可能都几年之前噶啦。咁啊，佢自己一个人住嘅咋，佢屋企有个工人啦，咁啊，即系帮佢执头执尾。突然间一日翻到屋企， 系啊。 去个工人房，乜嘢都冚烂都冇晒， 工人都冇啊！ 工人都走咗啊！ 结果咧， 结果真系走咗咯。 哦， 所以咪就系话呢啲咁样， 个工人同埋佢老婆走咗， 突如其来消失咗，唔系佢自己住嘅，系个工人 消失咗， 系啦，咁同埋啲行装都唔见晒， 咁有冇报警啊？ 门口 定系 X file 啊？佢去咗边度啊？ 我唔知佢走咗去边度啊？可能即系想辞工，但系不辞。 原来去咗隔篱嗰个陈生屋企度打工。 系啦，但系嗰阵时就未话争工人争得咁犀利嘅，系几年之前嘅事。所以你唔讲声嘅话咧，就真系会吓亲。 嗱，咁啊，台湾妈妈第二位中意咧就系调翻转咯，全家出去咧吃喝玩乐咯。 嗯， 即系唔系 me time 啦，系变咗 we time 啦，全部一齐出去嘅。系啊，但系第一位咧。我都估唔到， 我估到， 系啊，点解你会谂到用钱嘅 ？cash 冇，咁你成日都系啦，唔知买咩好，咪实际啲咯。 我想问下，我真系要问一问，系咩背景嘅妈妈先至会中意收现金咧？喺母亲节嗰一日，我唔觉得我老婆或者我妈系想收现金，包括我外母，应该都唔系想收现金。 退咗休之后冇咩生钱翻。即系 OK 嘅， 定系佢平时会好有购买欲诶嗰啲？ 都唔系嘅，都唔系啊！我觉得 真系会想收钱咁 收钱好，你觉得好铜臭咩？ 唔系铜臭，但系好冇诚意喎。 都唔系啊！你生日俾封利是，你系咪好冇诚意啊？我又唔觉啊。 都系噶， 我又唔觉、啊。 因为封利是比较薄啊嘛。 咁我好过乱咁买嘢俾你，或者买一啲唔实际嘅嘢咁。 但我 feel 到你想买嘢俾我，我都会开心噶。 哦，我 虽然次次都唔啱用，跟住我就收埋喺下边咯。 我又唔见你用嗰啲嘢，我谂下，咦，系咪我买嘢唔啱俾你？ 系咩？唔系啊，你嗰几件冬天买嘅短跑背心，我着到而家噶。 我唔系讲呢啲嘢，算啦。 你个银包我都用紧噶。 唔系。我唔係講呢啲，是但啦，唔緊要啦。不過我覺得你覺得即係送錢係冇誠意， 送錢冇咁好咯。但係啲台灣媽媽好中意喎， 咁 樣。咁 實際啲，我又覺得唔，我覺得又真係冇壞啊。反正佢有時即係講真啦，你送俾佢啦，佢係咪好等錢使啊？咁樣嗰啲，幫你儲埋都好㗎。 啊， 係嘛？ 你知唔知佢哋最唔中意送咩禮物啊？收咩禮物啊？ 最唔中意啊？ 最唔中意。台灣媽媽花 number one 係啦。 真系佢话冇乜 冇乜用，冇乜作用。 系啊，然后第二样唔中意收到咧，就系小孩子嘅日用品。我谂呢个系啊，即系母亲节咧，即系如果你我做个爸爸嘅，就送俾佢，你睇下呢个最新嘅吸奶器啊。 同我妹嗰阵时候，我生日佢送个吸尘机俾我，其实佢好意嚟嘅。佢话我唔想见到你吸尘咁辛苦，但系我觉得哇，你真系 咁佢送吸尘机俾你，定系将佢折演你中意啲啊？ 哦，自然多啲， 估唔到真 系。不过送细路仔嘅可能都已经有好多啦，其实都 系咯， 系啊，咁啊，系啦。香港嘅妈妈又系点咧？系咪陪住你就已经好足够咧？ 咁要 me time 定系点啊？ 系咯，唔知啊，有冇得拣噶？ 定系母亲节，你唔好当佢系一个母亲，佢就最开心。 当系妹妹啊， 当系妹妹， 靓女， 哇、wow ， 母亲节快乐咯， 妈妈。让我降生地球妈妈，尽面向我的月球爱是引力吧。妈妈，让我栖身于这家。没别住我想逗留，你说别害怕，喝杯热茶。有些说话说不出用吉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听到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听到吗？心中的对白。说出口太肉麻，妈妈听懂了吗？啊，算刺出地球妈妈，在世界的尽头看着月球挥挥手，看星说话，就身边。啦啦啦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凌晨两点半，由陈景瑶报大家一节新闻。全港外籍家庭佣工需要在最迟今日接受强制检测。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因应检测需求在短时间内大增，政府已经在全港各区增设超过20个流动采样站，并延长多个流动采样站的服务日期和时间。他在网志说，由今个月1号至7号期间，已经为超过28万名外佣采样，另外超过5万名外佣已经预约在昨日和今日检测，呼吁尚未接受检测的外佣尽快在今日内接受检测。张建宗再次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廉政专员白允禄话，已经成立工作小组跟进修改选举制度之后的执法工作。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选举增加一些以往未曾参与选举的新界别和团体等，在通过修例之后会马上做宣传教育工作。对于修例新增公开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的刑事罪行，白允禄认为是廉署调查工作的新领域，有需要的时候会向律政司了解，并尽快向市民多作解释。另外，白允禄说，今年第一季贪污投诉数字上升11%，私营机构投诉16%，其中建造业比较严重，投诉升幅超过1倍，涉及地盘分判商向工人收取介绍费，呼吁受害人不要哑忍，要向廉署举报。印度新增超过4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四日确诊人数超过40万，目前累计2230万人确诊，新增4092名患者死亡，累计超过24万人去世。当地疫情严峻，再有多个邦宣布实施严格的封城措施，希望尽快控制疫情。当地传媒报道，在首都新德里最大的公立医院，上个月中至上星期有至少23名患者离开医院。当地市长相信，患者可能是希望获得更好的治疗而离开医院，这种情况在其他医院亦都有发生。美国一间主要燃油管道公司上星期五遭到勒索软件攻击，需要关闭整个管道输送系统，避免受进一步的影响。白宫话，总统拜登已经听取简报，政府正系协助公司恢复营运同埋防止供应中断。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已经获悉情况，但唔清楚系乜嘢组织发动攻击。有前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估计黑客很大机会在一个专业的网络犯罪集团。遭到黑客攻击的殖民管道公司拥有总长8850公里的管道，每日输送250万桶汽油、柴油、航空燃油和其他的产品。在美国东海岸，近半的燃油是通过这间公司的管道输送，用户包括多个大型机场。分析认为，若果管道关闭时间太长，会导致油价上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同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又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雅式士道一段有道路工程，现在中线和快线封闭。龙尾在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有建筑工程啊，直至今日下午7点，近住晓光街的一段晓玉径来回方向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唔小心分分钟俾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两点半嘅新闻翻嚟之后啦，吓继续我哋嘅节目《中女宅男沙很大》嘅。 系啊，冇错。咁啊，嗱，母亲节啦，咁啊，其实即系女人系主角，话、就话女人系主角。 系， 不过 系嘅咩？ 主角咧，通常喺一套剧里边咧，都系即系磨练就比较多嘅。好少可咧就顺风顺水嘅吓， 咁套戏先好睇噶 嘛，系 咪？剧情峰回路转啊，真系。 系啊，咁咪同埋咧，身为一个主角咧，承受嘅压力都好大噶、可能你由第一分钟开始就要俾人评头品足，过多两日咧又会俾人哋话你，哎呀态度嚣张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嘢噶嘛。 做得女人就系咁噶啦， 做得女人都系。 系啊，就要面对呢啲压力噶。 系啊，咁我哋都可以喺呢一个母亲佳节咧，亦都同大家讲下，身为呢个女主角，你要面对。边方面嘅压力咧？咁、有几位即系都系一啲知名人士咧，佢、最近嘅遭遇咧，我谂就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咧，佢哋系代表咗唔同女人嘅压力。 啱啊，冇错啊，吓。 系啦， 虽然以下落嚟嘅呢一位，佢就暂时未做 妈妈，系，但系佢就代表咗个女人。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女人嘅压力嘅。趁住我哋今日母亲节啦，都可以同大家一起去即系倾下分享啦。咁啊，佢呢几排咧嘅曝光率都多嘅， 好高。 系啦，系啦，因为佢又接受内地。嘅即系传媒嘅访问啦，啲媒体嘅访问啦，咁啊出嚟见过面啦。但系咧，大家讲嘅咧就唔系咧呢个访问里边嘅内容啊， 系 而系佢嘅外形啊， 系冇错。 点解咧？ 仲要唔系赞佢外形好好啊？ 系 系话佢在外形同以前好好唔同啊？ 系啊， 系啊，佢就系阿娇啦，钟欣桐啦，真系。咁啊嗱，真系呢几个礼拜咧，你成日都见到佢啲相咧，都系会被形容系暴胀啦，即系肥胖啦咁样。 冇一条颈啊，系咪？ 冇条颈啊！ 下巴 即系同埋有阵时又话，哎呀呢张相咧，直情话个腰围大咗一码，只脚又唔知点样咧，咁咪的确有啲震撼噶。 系， 你会觉得喂唔系，明明好似 之前系咪咁？ 系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咁样 系咁就都即系点讲？件事都扰攘咗好耐。 系啊， 咁啊啲人就喺度问啊，点解佢突然间会咁噶？系咪之前啲相 P得太犀利啊？ 系， 咁而家先至系个真身啊？咁样。咁后来咧就 系 阿 sa 咧，即系佢嘅好拍档啊，先至讲翻，系佢嘅身体问题啊，其实都吓，因为佢健康嘅问题，佢系咧其实佢好健康嘅，只不过咧佢系荷尔蒙失调，咁佢话都系女仔啦，唔讲太多啦，费事即系好大压力啊，费事俾佢咁大嘅压力。 系啊，嗱咁咧，所以咧你话点解呢一个新闻咧系代表咗女人嘅某一种压力咧？因为咧即系我哋身边都见过有一啲女士咧，我哋自己啲朋友咧，真系噶，你明明见到佢哋喂系靓靓女女。佢又唔系嗰啲话咧，即系好食懒飞啊，唔做运动嗰啲啦，即系又唔系嗰啲。哦，但系譬如佢硬系好肥啦，甚至乎你会觉得仲要系局部地区性肥胖嘅，即系佢点解硬系譬如话瘦唔到只脚啊？ 喂，嗰啲冇得讲噶。 唔系，后来咧你先知道咧，原来佢都系话咧，佢话佢甲状腺有问题， 系 啦，有啲系身体里边嘅，即系分泌失调所引致嘅咁样。 系啊， 即系呢件事咧， 好困扰。 首先对女人嚟 讲， 原来系有啲避无可避。 阿豪仔，唔好讲话去到咁严重。头先你讲话咩甲状腺失调啊，或者可以荷尔蒙失调啊咁样，女人每个月经历。 历嗰啲生理周期嘅时候咧，之前啊个人会肿嘅水肿啊，好简单啊，净系呢一样嘢就已经令到我哋好烦噶啦，都已经系啊。点 解你呢几十年你都咁瘦噶？ 哇、哦，你见唔到？ 莫非你已经 我胀嘅地方你见唔到啫？好、哦、 荷包就胀晒啦，我睇到真系，哎呀！ 咁但系即系嗰一排咧系辛苦噶。 O K，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即系 周身唔聚财， 周身唔聚财啦，系啊，又唔系好畅顺啦，即系去厕所啦，又皮掹疹啦，依家又即系你唔好讲话，即系谷暗疮啊嗰啲咁嘅嘢。 嗰啲 系 小事啦。 系啊，你系留意到，我明明都冇乜点样食嘢，点解突然间好似又重咗咁多咁样？即系啲手手脚脚可能都会有肿，成、个人肿胀咁嘅情况，呢个都已经即系困扰。何况你讲到咁严重咧，即系甲状腺或者系荷尔蒙失调，其实好唔好彩，好多女仔即系都 系啊， 都有趣。我有识有一个朋友都系，佢本来好瘦好瘦好瘦好瘦，但系咧突然之间咧，佢话佢试过咧有一段嘅时间咧，佢系喺欧洲，佢系当时讲啦，喺欧洲。佢话自从有咗甲状腺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咧，佢成个 trip 好似去咗几个月啦。佢系日日都见住自己越嚟越肿，越嚟越肥。 但系冇办法控制噶嘛？ 冇啊，食药咯。 哦。即系嗰啲根本就唔关你食唔食嘢啊，做唔做运动， 唔 关 事啊！啲人就系成日话，系咪啲人就以为我结咗婚唔使做嘢啦，少奶奶啦，所以我就肥咧？唔关事啊，系因为佢身体突然之间出现咗问题啊。咁仲要系咩？佢系应该系甲状腺。是咪我唔記得咗啦，唔好意思，高定低咧？嗱，有啲人咪會眼突嘅，甲狀腺有問題，係啊，隻眼會突出嚟啊。我唔知嗰個叫做嘅、那個度數高定低會出呢個情況。總之佢就係冇眼突，但係佢就肥腫難分咯。 跟住大家咪眼突咯，即係因為大家唔明啊嘛。咁所以你話咧，由阿嬌呢單新聞咧，我哋見到幾有壓力嘅。第一咧就係、你有冇發覺即係女人咧，佢永遠都要背負呢一種即係不許人間見白頭。 哦 一唔係咧就話女神崩壞啊， 係、直情啦。 係啦，但係呢樣咧嗱，公道啲講，男人都係嘅。 男人，但係你中年發福 係啊，你都係俾人哋話喂做咩住嚟處阿叔啊咁樣啊。 係，但係你哋。点讲咧？大家嘅眼光咧冇够，嗰把尺冇咁严谨啊。吓，都系即系会讲，系咁噶啦。啲男人啊，几廿岁啊，开始唔照顾自己噶啦，不修边幅噶啦，放屁噶啦，即系都会有呢一种嘅讲法噶嘛。 或者话嗰啲觉 得有少少理所 当 然啦，系啊。但系女人就唔系噶啦，女人系由你基本上可以话系好细个开始，一路去到年纪大咧。每一个阶段咧，都系俾人哋批评嘅。你头先讲咗一句说话好重要 啊， 不许人间见白头。 系啊，冇错冇错。 你谂下，张曼玉、刘嘉玲啊，呢啲即系一代嘅 女神， 系啊，冇错啦。哇，大家见尽佢喺年轻嘅时候， 系 点样沉鱼落雁，点样美艳动人呢啲样。好啦， 嗰执旗袍， 系啊， 嗰个咁样嘅服装， 系啦，哇，真系简直系即系靓绝啊！吓，即系全宇宙咁样。喂，好啦，年纪又翻咁上下，好正常啫，系嘛？即系有啲皱纹啦，巢咗啊，老咗啊，咁样。哇！跟住就俾人话啦， 师奶， 哇！有冇搞错啊？即系唔理自己嘅仪容啊，系啊，唔打扮啊，又唔成啊，搞到自己咧， 自暴自弃咯， 咁残啊，咁样。喂，但系其实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唔同嘅，即系人生都会经历唔同阶段，都有唔同嘅变化噶嘛。咁啊，年纪大咗，个个都系咁噶啦，系咪啊？ 我发觉咧， 咁严厉啊！ 同埋咧，当阿娇呢个新闻咧，佢唔系就系讲个样啦，系讲佢身形嘅时候咧，我就发现佢第二个压力咧就系、是。佢如果係因為情緒有問題，令到自己肥咧，其實本身已經係唔係特別高興嘅事啦。但最慘係咩咧？冇得隱瞞嘅，即係你冇、你冇得咧話，我可唔可以唔話俾人聽我情緒唔好啊？即係唔得嘅，因為你要解釋啦。你唔解釋，啲人就會問點解肥成咁啊？ 咁樣啦， 係啦，好多嘢嘅，咁啊搞到你諗下，其實阿 sa 呢個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想話俾大家聽，佢唔係因為貪吃啊。佢亦都唔係因為走樣，佢亦都唔係因為咧唔肯 keep 咁樣。其實點解要講呢啲咧？就係、因為嗰個女人背負住，特別係佢哋做藝人嗰個壓力咧，就 壓力好大。 點會走樣走成咁噶？係啦，咁啊走樣背後就會俾人鬧好多啦。嗱呢方面咧，我係睇嗰啲球星咧，NBA 啊或者打足球嗰啲咧，我就見到咧，佢哋嗰個身形咧，由運動員時期。是六嚿腹肌啊，好自律嘅，面尖又削啊，即系杠条精炼咧。佢哋一退役之后咧，系可以迅速半年之内咧六合一嘅。咁咧后来我就明白啦，因为咧好多佢哋嗰啲体育记者都话咧， 體重的管理呢其實不是很容易的、 嗯、 過去可能他們那十年的運動 生涯已經是壓力爆煲了、就是、 軍訓式很自律不准吃多一點 不油不肥膩不准吃垃圾食物他說很多人一沒有了那種約束呢我不用再打了我退役了嘛是不是保證不用了嘛哇回不 了 來了回不了來所以你想想那個體重的、壓力呢、嗯、應該就真的你見到好辛苦 嘅，系啊！做女人咧，即系我有啲朋友都分享翻啦。之前咧就话啦，啊，即系有 B B 嘅时候咧，嗯嗯、就系、是、人生里面可以食得最放肆嘅时候啊！呢、哦這个我都好认同。 反而系咁啊，因为 系啊，嗱，虽然减而家都话喂，其实啲孕妇都唔使食咁多嘅啫，系咪先？你唔好真系应间肥晒喺你自己嗰度啊，系咪？唔系净系肥落 B B 嗰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以往咁耐以嚟，咁多年以嚟。都是为了要保持自己美好的身段、 嗯、 就不断地要节食啊要去减肥啊都不要一刻能够放松啊。那还不趁住自己在怀孕的时候可以吃得轻松一点咩、嗯、你说是不是真的很辛苦啊做人真的。 那使不使第一个送给母亲节的礼物就是买啲 XL 衫然后跟她说无论你穿什么衫都好 是 你都是这么漂亮 的。不敢现在减肥又不用辛苦的了。有很多飲食方法。令到你都可以一路食住 都好辛苦噶， 好过以前唔食嘢啊，啱 唔啱啊？我为咗捉阿娇，希望佢快啲调整翻情绪。 大地回冬，初分手数天总会痛，仍然在途中，只好相信雨过后有彩虹。沉落空先知爱，因为爱曾经多英勇，曾为爱上你。 《失戀》嘅 Twins 嘅歌曲啊，希望系啦，身体健康啊，快啲好翻，快啲变翻个靓靓嘅，叫翻嚟啊！ 咁呢个算唔算又系一个压力嚟噶？ 哦， 都算啦。 咁啊，变翻靓都系一种压力啊，都系嘅。 所以头先我祝福系咪好啲啊？我系话叫佢变翻健康就得噶啦。 唔系，咁但系咧，只要你有咁嘅目标咧，我相信咧。都可以做得到嘅，系咪？ 女人好堅毅喎，喺呢方面我都 真 係 啊，為母則強啊嘛，真係絕對明白啊。係啊，呢個嘅情形。 係啊，嗱咁啊，第二個你話女人要面對咩壓力咧？頭先嗰個就是體型上嘅壓力啫，即係一種外在嘅要求。跟住落嚟咧，呢一種壓力咧就係對佢 内在啊，嗰种叫道德啦、责任上面嘅一种咧，即系压力嚟嘅。咁呢个压力来源嚟自边处嘅咧？吓，之前都讲咗咧，日本呢个乒乓波天后福原爱啊，咁佢就同咧都系台湾嘅乒乓球手啦，阿江宏杰咧就结咗婚之后咧，咁啊呢半年都闹离婚啦。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系啦，咁啊唔系话要再跟进佢前面嗰抽嘢，而家要跟进咧就系话。原来佢呢个离婚呢外界嘅反应呢哇都系见证住头先我哋讲嘅嗰种压力㗎。点解呢我哋之前咪话佢嘅案情呢本来就系佢应该系得到多啲同情嘅。 因为话佢江宏杰 江宏杰成日都精神虐待佢。 对佢唔好嘛。 係啦又话喂你着到咁靓去牙医睇牙医有冇搞错你咪引诱牙医诸如此类呢啲啦。咁本来我同阿彭晴嗰时睇都会觉得咁应该都福原爱应该都得到大家好多同情啦咁样。殊不知佢唔系。 我都觉得好奇怪喺呢件事上面啦。 係啊。 其实佢真系啲人系闹爆佢。 闹爆佢㗎你闹江宏杰嗰啲呢反而即系唔系占好多咁。冇人话佢 话佢渣男啊咁衰啊咁样系啊， 系啦咁啊嗱，有咩原因呢咁固然第一个原因咧，可能就系佢你话江宏杰语言虐待佢啫，都冇人睇到，又冇人见到，咁啊你觉得就人哋唔感受到噶啦，呢个第一啦，第二佢又冇做出一啲咧，传说中渣男嗰啲叫做勾二嫂啊、包二奶，冇呢啲嘢，即系好似个男人咧咩都冇做到对唔住你嘅嘢，但你就选择咗你去有新欢，咁呢个第二啦，但系第三咧就真系好神奇，佢话咧原来有啲台湾啊、日本嘅媒体佢哋分析咧就话啦，因为一张相令到大家咧好嬲福原爱，就唔系净系嬲佢所谓出去。另结新欢啊，系嬲佢一样嘢，咁啊咩嚟嘅咧？ 咩相啊？之前佢已经俾人影咗佢同嗰个男仔， 系啦， 系啦， 就唔系呢啲 分房瞓嗰啲相。 系啦，原来就话咧，影到咧喺台湾机场，咁啊有一幕咧就系江宏杰就推住一个坐住轮椅嘅老太太，咁隔篱就有个小女孩，咁啊江宏杰咧就推住轮椅啦，然后就锡个小女孩，诸如此类好多呢啲动作啦咁样。佢话呢张相就决定咗啲媒体咧就同情。江宏杰就多过同情福原爱咁样， 点解咧？ 点解咧？因为原来嗰个坐轮椅嘅妈妈系边个咧？嗰个系啦，嗰个 系 一个妈 妈 嚟嘅，系福原爱嘅妈妈。咁然后咧就话咧，啲媒体咧就咁样理解嘅。佢话之前咧就江宏杰喺台湾，福原爱就喺日本， 去咗日本系 啦、 啊， 分隔咗啦。佢话、 啊、 开头啲媒体咧就会好奇怪话。哦，點解咧？佢唔會留喺台灣嘅咧？咁會唔會係因為佢要照顧佢行動不便嘅媽媽，一路都喺日本？ 佢媽喺日本噶嘛？ 係啦，諗住係咁嘅。 唔係嘅咩？ 原來呢張相咪佢喺台灣機場啊嘛。原来嗰个台湾机场嗰个妈妈咧，就系江宏杰咧，就送呢一个福原爱个妈妈搭飞机就翻日本。 前外母 系啦，所谓前外母啦。咁然后咧，重点系咩咧？可能听到呢度一头雾水。原来佢重点就话咧，啲媒体就发现。你原来是抌低咗自己阿妈，冇尽到你嘅孝道责任，留低佢喺台湾，然后你自己就喺日本咧就会见你嘅所谓嘅咩亲密朋友啊、情人啊咁样，仲要好似话个细路都喺台湾嘅咁样。 系啊，佢啲细路喺台湾。 跟住啲人咧就话不能原谅啦，佢话你偷食啊都算啦，你仲要唔理自己阿妈，仲要唔理自己嘅细路啊，有你嘅前夫，即系你都未离婚啦，咁啊叫你嘅前夫去搞啊咁样。佢话原来呢一张相。就将成个古仔咧 扭转 晒咁 样。不过我谂福原爱离开台湾去日本，经历咗咁多嘢之前，都冇谂过件事会俾人踢爆嘅。 唔知啊。 如果唔系嘅话，就唔会即系啦，搞到咁样啦。不过即系而家大家都觉得佢咩都唔理，就自己为咗自己嘅爱情系啦。 跟住你冇我就发觉呢个系咩压力呢好似系即系一个女人咧，佢已经系面对紧自己嘅婚姻问题啦。但系原来大家喺佢身上面仲系会摆咗好多咧，就系话我理得你婚姻啦，你有冇照顾屋企啊？你有冇对你自己阿妈好啲啊？冇嘅话咧，喂，首先你就系不尽孝，又尽唔到一个女人嘅责任。哇！所以点解我同彭晴都话呢个女人压力喺呢单案上面真系都表露无遗。 我哋尝试下，如果呢件事系调翻转啦。 系。 拱嗰个轮椅嗰个 系 福原爱，系啦， 照顾嗰个就系阿江妈妈嚟嘅，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江宏杰咧就去咗， 一样另结 新 欢， 另结新欢。咁跟住然之后，啲人会唔会用同样嘅说话？ 系啦，就闹江宏杰， 系啦， 你做咩连自己阿妈都唔理，走咗去滚咧？ 你最多话唔理自己老婆， 系啦，好少会闹埋个阿妈噶。我都好少听啲人话渣男。 撇咗自己老婆同埋个阿妈，自己走咗去偷食，系啦。但系复原耐就唔得啦，啲人就会话你呢个女人抛弃咗自己老公，不但止，仲要唔理自己个阿妈，系啦。啊，所以呢个你系问得好，即系嗰个压力就系、 是，我觉得好好笑啊。 系啊，个压力就嚟自呢个位咯。 你真 系讲 得好， 系咪啊？估唔到要咁样喎，真系。 咦？以后 即系咪带埋阿妈去偷食先得咧？要 哇，唔系，即系话。其实以后嗰啲男人去滚，系咪我哋都应该要再指责埋佢唔理佢阿妈？ 系啦， 咁就公平啲啦。 咁就系啊，可能合理 啲。人系会对个女人去红杏出墙，又唔理自己个阿妈，加多条咁样嘅罪名喺佢身上先？ 诶，或者应该调转嘅，就系点解咧？我哋已经去到佢红杏出墙，或者所谓嘅婚外情， 系 点解都仲要关阿妈事嘅？即系个阿妈呢件事仍然都会喺里面咧，就占一席位嘅喎，真系 系咯， 系咪啊？ 点解咧？ 其实都有嘅，嗱、啊，你谂下之前张柏芝事件咧，啲人咧摆喺佢身上面嘅压力咧，最早嘅时候就话、啊，佢咧唔理嗰两个细路读书嘅情况，系咁咧带佢哋两个咧就 四围去， 四围去咁样，系啦，就话喂，点做阿妈噶？你唔系要安排佢入学咁样乜乜乜咁样，咁你都可以话，咁点解冇人会去讨论就话？咁爸爸咧，话就话佢哋闹离婚啦、啊。咁、会唔会爸爸都有一定嘅即系 责任 咧？咁样嗱，呢个又系即系好难理解的。 即系我哋对女人嗰个嘅批判嘅严厉程度咧， 系啊， 其实系严过去批判一个男人。 同埋佢即系要承受嘅就系唔可以表达自己真实嘅一种感情，真系 系啦。哇，好难啊！真系唔系净系做名女人难啊，做女人真系已经好难啊，点算啊，豪仔？ 偷食之前记住照顾我嘛。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喝，不想哭。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恩恩怨怨，岁岁红黄，融融下方，风风化化，雨雨年年，雾雾朝朝。夜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放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它的优雅。我念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未能够成为大多数，但较上届选举多赢一席。党魁施雅晴强调，苏格兰民族党取得非凡胜利，表明会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又指责首相约翰逊阻挠公投的意图没有民主理据。他认为连同苏格兰绿党的白席争取独立的声势没有减弱。约翰逊已经向施雅晴发出邀请信，商讨疫后复苏计划。约翰逊重申，合作将会令苏格兰的选民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但是沿岸地区大致晴朗和炎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预测本港地区下周大致天晴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和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井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芜街。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雅式士道的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紧，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而大埔的东昌街就有道路工程，介乎宝湖道同埋南运路一段的东昌街是封闭的，一带都有改道措施。最新消息，敏感道路因为有火警啦，来回方向近恐龙坑全线封闭，就是敏感道路来回方向因为有火警近恐龙坑全线封闭，经过的时候敬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会不会喜欢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陈文，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是我觉得生活上的一些很细微的执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扮演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中女都很可爱的。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 我是张敬轩。 当然啦，喺你享受紧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咧，我哋今日咧就希望都同大家一起即系分担一下做女人嘅压力先嘅，系啊， 系啊。头先我哋讲咗就系关于福原爱啦，咁其系啦，咁其实另外一个咧，即系都系日本嘅名女人咧、 嗯， 最近都有呢个分辨啦，池田敦子因为离婚啦，佢系 AKB48 一个队长嚟以前，咁、 嗯、 啊详细情况咧就唔系最重要嘅讨论点。重要的地方咧就是佢日本有一个传媒咧，佢就将福原爱同埋前田敦子咧最近呢一个闹离婚嘅新闻咧挤埋一齐。咁然后咧佢就写咗个评论，佢就话佢哋两个都有细路嘅，即系同个老公。佢话咧你哋少不免咧都系要同细路咧要有一啲交往接触，即系都会见翻自己前夫。佢就公开呼吁咧，佢话呢两个女人咧唔好恨自己嘅前夫，应该要即系为咗个细路着想咁样。啊，咁我睇完之后。我是一个女人就不是的，但我就真的都很代入去个女人度想一想、 啊、 我就觉得为什么呢，我连自己那个好像想自由地有个情绪的那个宣泄或者个感觉呢 都是要被你制约和规范。 所以日本人不是压抑大。 即是你想想即是我代入去就是我已经去到那个地步就跟你离婚了。咁一定係好大件事㗎啦，咁、我自己嘅感受都應該好好值得尊重啦。嗱，我嬲，我開心、我悲傷，我不憤，咩、都好，我憎你，或者我憎自己，咩都係我最真實嘅感受。照計我係應該得到尊重㗎嘛。啊，誰不知竟然啊，會有人公開呼籲就話：嗱，你唔好嬲你個 X，、因為你仲要睇住個細路。哇，咁大件事啊，真係！咁我嘅情感系咪俾你用道德嚟绑架咗、 即系一切都唔重要，自己一切都唔重要，最紧要就系要顾全大局。 笑啊笑，嗱、你要对佢好啊，你即系，哎呀，系咪咁嘅咧？ 即系嗱，呢个可能民族性嘅压抑啦。第二咧就系会唔会系因为担心咧，佢哋始终都一个名人啊。 系。 如果佢哋好真实咁将自己嘅情感表露，你知啦。 就好核突噶啦。 唔系核突啊，好似系一种传染咁样啊。即系如果我有类似，好似头先你讲，佢哋咁样嘅。情形 哦， 咁啱我个老公系啦，即系系啦，出咗去 滾，出去滾 系啦，跟住然之后我哋要闹离婚，咁但系好啦，闹离婚我要照顾细路嘅。如果我发泄咗，我都系恨佢啊，憎佢啊，咁样之后，其他啲女人见到，啲同路人见到，吓系啦，佢都系咁啊，等我都好嬲我老公先嗱，原来可以咁样去发泄啊，咁会唔会制造咗好多即系？叫麻烦啦，系啦，出嚟咧咁样风波， 所以我唔系话如果咁咪仲惨， 惨， 即系你谂下， 你讲得啱啊！ 呢个咧就系似系身为一个叫做名女人嘅包袱咧，喂。我都好唔掂噶啦，但系原来我仲要继续有社会责任， 我仲要兼顾埋， 我仲要兼顾咧，最好就 系照顾埋你嘅感受， 系啦，仲要兼顾埋其他女同胞，就话啊、你哋记得要优雅啲咧，唔好嬲你嘅另一半啦、哪怕你同佢离咗婚咁样，所以我就觉得攰咯，即系点解我哋今日拣呢几个人作为一个女人嘅压力咧？我谂呢个压力真系你又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太过小气。 但系咧，豪仔咧，头先你讲呢一个情形咧，唔好讲话发生喺一个名人身上啦、我谂基本上喺个社会里边咧，当遇到真系咧有另一半出轨咁嘅情况，嗱，我讲一般嘅情况啦，即系我哋系。话系个男人出轨咧，其实咧有好多身边嘅人咧都会有呢一啲嘅说法。第一，你唔好走啊，你挨喺度。嗰、那个狐狸精唔会入到门嘅，系你跟住压住就得啦。第二，你哋两个点都好都要为咗头家 忍住佢， 系啦，佢点始终会翻嚟嘅。唔通你唔想啲细路冇个完整嘅家庭咩？ 哦，呢、這个系好常听，我都有咁讲过， 好常 即系我劝我身边啲朋友都有讲过呢啲好老土嘅说话嘅。系啊， 而家觉得老土啦。 因为我明白你想讲嘅就系话，啊咁系咪即系大人嘅感受就唔重要 咧？系啦，系咪个女人嘅感受就唔重要？即系好似咧，其实系一个妈妈咁样啦。今日既然都系母亲节啦，一生完 B B 之后咧，啲人个个都话点啊 ，B B 点啊 ，B B 点啊。其实就好多时候都 系 好忽略嗰个女人嘅感受。 系 即系我谂人同此心，摆翻你头先嗰个情形咧、其实当然啦，大家都好关心你个状况啦，那个当事人嗰个状况都系点啊。但如果有细路嘅话，啲人系。特登即系会特别紧张一啲咯，系对于小朋友嘅前途啊，你影唔影响佢啊？会唔会社会有复制另一个悲剧啊嘅家庭啊等等嘅出嚟咯？ 所以你话母亲节唔单止系令到一个女人由玫瑰花变咗康乃馨，可能亦都系令到咧一个女人 仙人掌， 唔系干花，干花，佢无论唔系干花嘅意思系咧，你无论几干都好，你都仲系要保持漂亮，然后仲系要俾人哋装饰。仲系要氹人欢喜 嘅，系啊，系啊，即系咩对人欢笑背人垂泪啊，系咪啊？呢个就正正可能有阵时即系做 女人、 女人嗰个压力，但系调翻转头，啲人就会话啊，真系咁样系好伟大啊！唔需要顾及自己嘅感受就系最伟大啊，系咪啊？ 唔好咁，唔好咁。 系， 哎呀，我冇带纸巾添，哎呀， 唔使唔使， 哎呀，我对面嗰、那个，哎呀，流鼻涕啦，流鼻涕啦， 开心下先。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Are a common thing. I tried to live in dreams. 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冇错啦 ，Richard Sanderson 嘅《Reality》之后咧，系啦，今日我哋呢个嘅中女歌曲《龙虎榜》要介绍嘅呢一只歌，啲切合翻我哋嘅主题先得噶嘛？ 冇错，冇错，冇错。 即系如果系嘅话，就一定要介绍埋呢一只歌啦，系咪啊？ 每年你都会听咗超过三十年噶啦，真系 啊，真系超过三十年。 系啊，八九年嘅歌曲， 对到而家 系， 冇错就系 Beyond 嘅呢一只。每年嘅母亲节啊，啱晒凭歌嘅二期歌曲之一啦，《真的爱你》啊嘛。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月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 有32年嘅啦，呢一只歌 好耐啦， 1989年嘅时候啊 ，Beyond 推出 Beyond Four 嘅呢一只唱片嘅时候，有呢一只歌《真的爱你》啊吓， 系 咁啊，《真的爱你》啊，即系大家都听咗几廿年啦。呢一只歌其实即系点样嚟嘅咧，系嘛？咁、原来咧有啲说法咧就系话呢一只歌啊吓，咁啊明明 Beyond 咧唱开嗰啲阿拉伯甜舞女郎啊，啲比较即系系啦 rock 啲嘅歌啦吓，咁点解会唱啲咁市场化嘅歌曲嘅咧？佢都问嘅呢啲问题。仲有呢一只歌系咪同 The Beatles 嘅 Let It Be 咧？好似原来都有少少关系嘅喎。 我话个旋律有啲似啦，咁样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嗰阵时即系佢哋嘅新艺宝啊，总经理陈小宝啦，咁啊，佢就亲自证实过啊，佢话冇错，当年咧就系、 是、真的 爱你，佢话咧家驹亲自打电话，就同佢讲咧，就话佢参考咗 Beatles 受欢迎嘅原因咧，就话我明白到。要大众化，仲要加一啲简单易记嘅旋律， 系 咁先会成功嘅。 系， 譬如 Let It Be 就系咁样啦。 系啦， 咁所以佢就话咧，佢就好中意呢只歌。于是乎咧， 佢好中意呢只歌。 系啦，佢就话咧有几个 chord 咧，直情系由Let It Be 嗰度咧就诞生嚟出呢个真的爱你嘅咁样。 系 啦，咁啊，然后因为好多 Beyond 啲乐迷咧都听过一个传说咧，就系话。其实 Beyond 好唔中意真的爱你嘅， 佢讲过系唔中意， 好多次都系咁讲嘅，成日都话好唔想再唱啊，因为咧觉得即系好唔 rock 啊，好唔一个即系摇滚乐队咁样，即系因为好直白咁样歌仲冇爱啊嘛，系啦，咁但系佢话咧，原来而家佢澄清翻，佢话咧歌仲冇爱呢个概念并唔系公司提出嘅， 唔系逼出嚟嘅， 系家驹自己谂起嘅咁样，系啦，不过咧唯一一个所谓逼咧就系阿陈小宝咧就话啦，系。 希望咧，佢既然要歌颂母爱，不如就食埋母亲节呢个主题啦，即系早少少，所以咧就要赶工赶出嚟咁样嘅咁样咯，系啊，呢个就好笑咁样。咁啊，甚至乎连话填词点解会变咗小薇唔系家驹咧？ 嗯， 佢唔记得咗啦，已经 唔记得咗点解啊？系咪？因为呢一只歌系阿家驹作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即系佢有呢一个嘅， 通常都会自己包办嘅。 啱，系啊，同埋佢话想写妈啊嘛，系咪？歌颂即系啦，妈妈嘅歌曲，咁点解唔由佢自己亲自填翻词咧？咁又啱嘅喎。 不过 顺理成章。 不过点讲 咧？ 嗰阵时其实佢有好多歌咧，佢有几个御用嘅。嗰阵时阿刘卓辉都系，佢哋即系成日都会有填词嘅一位嘅即系。前辈咁样，咁究竟有冇可能系呢一个都会唔觉得呢个风格可能交俾一个女人填会更加好咧？真系唔知道， 真系唔知道啊！系啊，冇错吓。咁啊，不过咧呢一只歌当然都成为即系每年母亲节嘅歌曲啦。真的爱你咧，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嘅，咁就系即系少有嘅，真系啊歌颂母爱嘅歌之外咧，呢一只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留意得到吓。 嗯， 其实 Beyond 嘅歌曲咧，不嬲咧都系两位唱得多嘅， 系 三位啦，或者咁讲啦，加强家驹，咁仲有就系世荣好少唱嘅， 世荣少唱少啲嘅， 系啦系啦，咁就 阿坡 系啦，都唱得多嘅。咁但系今次呢一只歌咧，就少有系四个都有份唱嘅。 哦，唔系，都系嘅。通常佢哋喺中间，但间唔中大家就会和唱啊，即系领唱几句咁样嘅。咁呢个都系佢哋即系四子合体嘅，即系一啲作品啦。不过真系我觉得几好笑嘅，即系有阵时呢啲摇滚乐队咧，佢嗱，譬如乐迷咧，我谂从来冇人冇一个 Beyond 嘅乐迷咧。会因为佢唱咗《真的爱你》咧，就唔中意佢啦。反而嗰阵时你睇翻啲资料就话佢唱完呢只歌之后咧，攞到好多台嘅冠军啦。 系啊， 咁啊，甚至乎越大越 hit 咧，就可能话杜琪峰都揾佢哋拍戏啦。咁啊，佢哋自己就好唔中意，即系讲到咧就话，哎呀，觉得自己都对唔住摇滚啊呢啲咁嘅嘢咧，系啦。咁啊，我唔知道会唔会咧都带出一个即系所谓嘅印象咧，就系、是。即係有啲大家對 rock 啊，或者對搖滾呢啲咧，冇辦法，你係有少少包袱嘅。 但係其實又冇衝突噶嘛。 有嘅，有嘅，有嘅。即係你可能會覺得咧，喂，我要型嘅、哦，即係我要係破格啲啦，甚至乎就算你想歌颂母爱咧，可能佢冇谂过系用 无法妥协你一对手耶耶嗰啲系 嘛？啊，唔系啊，即系可能个歌词唔应该系即系一种咁乖仔咧直白咁样。 以前可能咧，你话有呢一个咁嘅包袱啦，明白嘅，因为型开啊嘛，啱唔啱先？ 系，而家都有啊嘛。 而家唔系，我觉得咧，而家我哋成个社会风气咧，有啲唔同咗噶。我哋蝙蝠侠都可以有懦弱嘅一面啦， 可以 系咯，因为人性化咗啊嘛，我哋都会觉得喂，佢唔系成日都系 superhero 嚟嘅，佢都系一个人啦，或者咁讲啦，佢唔系成日打不死，佢软弱嘅一面系啱，反而你仲会觉得哎，有一种同情心，同埋我觉得佢同我好接近啊， 系 咁我相信如果摆喺今时今日咁嘅角度咧，系我明白你系 rock 友 ，rock 友都可以锡阿妈 ，rock 友都可以大声疾呼，好直接咁同阿妈讲真的爱你嘅， 因为我记喺上一轮嘅。Super Moment 咧，就系同阿修哥合唱，咁啊，结果真系好多人会有争议啦。咁即系撇除佢所谓上唔上大台咧，其中一个争议位好笑嘅就系话，喂呀，唔系好 rock 应该好型嘅咩？结果一齐唱修哥啲经典歌曲。系啦，即系佢话唔系咧，觉得个画面好唔协调啊，咁样啦。 咁 即系其实你可以话，等于都系对一啲摇滚嘅乐队咧，你唔好话佢意识形态啦，你好似觉得喂应该型少少啊。 唔系咁，可能站喺我嘅角度或者我女人嘅角度啦，我又会觉得我好明白佢哋有咁样嘅另一面咯。咁头先你讲可能就 系 啲 rock 又觉得唔得，我哋要 keep 住型， 我哋要 keep 住型， 就唔可以有咯。不过咧就话原来呢一只歌曲嘅起源咧又有另一个版本， 系点啊？ 我哋之前咧喺我哋电台香港电台嘅节目《不死传奇》咧，原来揾过阿家驹嘅家姐啊， 系 冇错。咁咧就系黄小琼咁啊访问过，佢话咧曾经同即系同阿家驹讨论过《真的爱你》，佢话咧我又话过佢一次嘅，你又话你嘅歌好另类嘅，点解呢只歌朗朗上口嘅？ 系啊，即系头先讲 系咯系啦，咁佢话因为母亲节系唱片公司嘅要求嚟嘅，咁所以咧就有呢一只歌曲。 你又有唔同版本咯，即系所以有啲人就话阿陈小宝就话喂唔系我哋逼你，你自己话要。 系，咁佢都系想即系啦，带出咗种即系妈妈嘅伟大，向妈妈表达嗰种爱意啫。其实 系啊， 系啦。咁啊，呢只歌嘅专辑上面咧，原来话印有嘅名咧，原本系《真的爱你》咧。 就是女子的你，咁、啊、但系咧就因为大家我谂约定俗成啦，好似写咗真的爱你系即系我哋普通嘅专即系普通我哋称呼嘅你， 系 咁无论系真的爱你边个你都好啦，或者即系呢一只歌都系属于 Beyond 嘅真的爱你。 咁而家对我哋嚟讲嗰个你系边个？咁啊梗系， 咁啊梗系 嫁佢， 嫁 佢同 Beyond 啦， 系啊冇错吓，咁啊母亲节嘅呢一只歌曲《真的爱你》，其实母亲节都有好多歌啊，真系啊。 但系认真，历久不衰，甚至乎你一谂就谂起嘅，似乎到而家都仲系 Beyond 呢一只。 Beyond 嘅， 系啊，无论你中间咧有几多首已经系都叫冒起咗啦，譬如、嗯、可能我哋晏啲都会再播譬如《世上只有》啊呢啲咧，但你都唔及咧。即系一嚟就母亲节，你就楞起呢一个真的爱你，即系好似你圣诞节咧，你都系楞 Jingle Bell 噶， 系 啊，你都系啊，你新年你都系要有呢、這、一个即系祝福你咁样嘅，系啊，咁啊，所以其实系成功嘅。我谂咧，几廿年之后咧 ，Beyond 应该都会一啲都唔会后悔。 冇错， 三十年前嘅呢一首作品真系历久常新啊。 系啊，冇错啦，即系为咗今日系母亲节啦，我觉得 我哋可以再播一下第二啲系咪母亲节嘅歌？ 系啊，我想圆满少少呢一只歌。 你想圆满，我哋由头听多次。 系啦， 好啊，使唔使我和唱啊？ 唔使啦， 我可以嘅、啊， 我唔需要啦， 真系再考虑下， 原原本本嘅系啦，呢一、這个即系真的爱你，我哋由头送俾大家吓、啊。对妈妈嘅爱都一样系历久不衰啊 ！Beyond 嘅真的爱你，今日母亲节送俾你身边嘅妈妈。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幻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次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输入个案。52岁女患者早前由阿根廷抵港，并无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14日，本港累计76宗个案，包括13宗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至今已经累计11808宗确诊个案。 全港外籍家庭佣工需要在最迟今日接受强制检测。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因应检测需求在短时间内大增，政府已经在全港各区增设超过20个流动采样站，并延长多个流动采样站的服务日期和时间。他在网志说，由今个月1号至7号期间已经为超过28万名的外佣采样，另外超过5万名外佣已经预约在昨日和今日检测，呼吁仲未接受检测的外佣尽快在今日内接受检测。张建宗再次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本港近日录得变种病毒个案，多栋大厦的居民被安排到检疫中心强制检疫21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视台节目说，现在有足够的检疫设施，亦都有后备人手应对，但如果有大型爆发，或者需要多几个后备方案。如果遇到更大型的爆发，可能要做家居检疫，强调当局会适时监察，即时处理。薄扶林道豪峰早前有外佣感染变种病毒，有住户冇撤离检疫。陈肇始认为情况完全不理想，重申任何检疫安排具法律基础，如果不听从可能有法律后果，相信执法部门正在处理，强调防疫抗疫下人人平等，市民应该合作。另外，政府日前宣布星期三起将缩短对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海外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至于怎样确保接种记录真确，陈肇始说，现在在世界各地接种疫苗属于政府行为，特区政府会了解各地相关的报告，检视真伪。病人医护权益协进会调查发现，88%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受访者说不会因为疫苗气泡而增加接种的意欲，89%人反对推行强制接种政策。协进会建议推出疫苗有薪假期和通关等鼓励措施，增加市民接种的意欲。调查在上个月底访问了718名18岁或以上仍然未接种疫苗的市民，76%受访者担心身体状况不适合接种，另外29%人说会接种，35%未决定，34%表明不会接种。协进会认为旅游气泡即将展开，随着防疫措施逐步放宽，可能增加变种病毒传播风险，建议延长部分社区接种中心服务到年底。印度新增超过4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四日确诊人数超过40万，目前累计2230万人确诊，新增4092名患者死亡，累计超过24万人去世。当地疫情严峻，再有多个邦宣布实施严格的封城措施，希望尽快控制疫情。当地传媒报道，在首都新德里最大的公立医院，上个月中至上星期四有至少23名患者离开医院。当地市长相信患者可能是希望获得更好的治疗而离开医院，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医院亦都有发生。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和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是有几阵的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一宗交通意外，位置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落桥位快线，经过嘅驾驶人士请特别留意啦。重复一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落桥位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嘅驾驶人士请特别留意。另外，较早前受火警影响而封闭嘅敏感道路来回方向，近住恐龙坑嘅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插吾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 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雅色市道有道路工程，而家中线同埋快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今个月啲零用钱可唔可以再加少少啊？ 好肚饿啊，有饭食未啊？ 嗱，呢个月嘅家用啊。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妈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嗱，豪仔。 点啊？ 头先你讲啊，嗰个前田敦子系咪啊？离婚咁啊啲， 我哋今日讲好多离婚， 系啦，即系好惨啊！即系讲女人嘅压力啊嘛，即系其中呢一单。咁你话啲人叫佢哋咩话？ 唔好恨个前夫， 唔好恨个前夫，系啦，要因为要 仲有个细路嘅， 睇住啲细路仔。以下落嚟，我哋今日要讲明嘅爱情故事咧，啲人会唔会咁劝佢？嗱，你哋都唔好搞到咁烂啊，因为你哋有个 B B 咧，好紧要噶，对于全世界，就系嗰个基金会啊， 系啊，嗰个好紧要真系， 嗰个系全球人类，尤其是贫穷国家嘅福祉吓，都好紧要嘅。咁佢哋系咪都要你唔好恨佢咧？吓，不过应该都唔会嘅。 边个恨到佢啊？恨佢就有， 系啦， 恨做佢就有。 系啊，因为佢哋虽然即系离婚啦，系啦，冇错都宣布咗啦。咁但系咧，佢仍然共同咧，仲有相信好多见面嘅空间啊。讲紧系边个咧？讲紧你系 Bill Gates 啊。早前咧，其实就五月三号嘅时候啊，咁啊宣布啦，同佢嘅太太 Melinda 咧就系结束。27年 咯， 27年嘅婚姻，我谂哇呢件事真系全世界都非常之关注嘅。 系啊，咁啊，无可避免，大家都系讨论个财产嘅分配啦。 哦，系啊， 分身家啦，系好多嘅咁样，真系啊。咁啊，究竟佢哋两个相识、结合，同埋到而家呢27年，咁啊，点解会即系最后搞到离婚咧？咁可能真系要回顾一下，究竟佢哋两个人嘅故事，佢哋两个人真系好难分得开噶啦，因为咧佢哋有基金会啊，又有好多工作上面嘅嘢啦，咁样 三个小朋友 系 啊，冇错。 咁啊嗱，佢哋全部都系同工作有关嘅。1975年 ，Bill Gates 咧就同佢啲好朋友创办咗微软啦。咁当然咧，当年呢一个梅林达啊 Melinda 咧，就喺1987年吓，就加入微软咧就做呢一个产品经理嘅。咁啊后来佢哋就喺一个工作嘅晚宴上面认识。 系啦，冇错，都系同工作有关，你都讲得啱啊。 系啊， 咁之前佢哋都喺访问里面咧，其实都有讲过，佢当时嘅情形其实系点样噶啦？嗱，佢哋喺个晚宴上边， 冇错冇错， 系啦。咁阿 Melinda 咧就话啦，佢迟咗，佢迟到咗，咁即系所以咧入到去嗰个晚宴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都已经坐咗喺度噶啦，即系咧食紧嘢咁样坐满晒人噶啦。佢话咧得翻咧就 系 有一台。得翻兩個位嘅啫，咁所以咧，佢就行到佢坐喺其中一張凳嗰度，好啦，佢坐定咗之後咧，嚇，佢以為佢自己遲啦，原來有人仲遲過佢， 係 嗰個係 標記， 冇錯啦。 所以我越嚟越發覺遲到我都， 你唔，你以為你係標記咋？ 我冇咁講過， 啊， 我話原來遲到係連好多成功人士都避免唔到嘅喎。 哦，所以你就可能大条道理就讲，系啊，成功人士都迟到、啊、，Bill Gates 都迟到。 我用咗呢个方法模仿 Bill Gates， 成世都仲未做到。 咁但系啦，即系隔几分钟之后咧 ，Bill Gates 就坐低，咁但系佢坐咗喺另一张凳嗰度，咁即系坐喺佢隔篱啦，系啦。佢话成晚啦，系啦，两个迟到嘅人咧就不断咁喺度倾偈，系啦。咁啊，倾倾啊，都几好倾，所以咧倾到点好倾法咧，佢话 Bill Gates 咧，跟住然之后咧就攞即系抄咗佢牌啦，当然啦，攞咗佢嘅电话，跟住然之后咧就啊，不如我哋出嚟见下面。约会下啦， 系啊，咁啊倾完就会约佢噶啦。咁佢话呢段关系究竟系点嘅咧？咁啊，大家初期咧都唔系太认真嘅啫、 嗯嗯嗯， 因为咧即系阿 Melinda 咧有其他嘅男性嘅友人啦， 好靓女嘅后生嘅时候去。 而 Bill Gates 点形容自己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唔知系咪说明咗个问题咧？即系佢话嗱，佢本身有好多男性嘅友人，而我咧就有微软。即 系 佢用呢样嘢嚟作为一个对比，即系你有你嘅朋友，嗯、我有我嘅工作。 即系话咧，喺佢世界里边咧，只有工作，即系 Bill Gates 嘅世界，咪就系微软咯。 冇错，咁然后佢就话啦，不过尚算好咧，就系佢哋有啲共同嘅爱好嘅。 嗯， 我想话佢哋呢个爱好咧，应该都好难有第三个人咧系会介入到噶啦。 系啦，佢爱好系啲乜嘢咧？咁啊，原来佢哋 拼图 系啦，砌图。喂，个砌图我觉得都明白嘅，即系呢啲都多人中意玩。 你数埋落去啊？ 唔系啊，我都中意玩砌图噶。 咪继续啊？ 系啊，但系跟。住嗰啲就难啦， 系啦， 做啲咩咧？做啲 problem solving 啊，大家一齐去即系理解啲题目，同埋咧玩咩话？数学游戏， 你话啦， 数独我就都会玩下，数学游戏我就唔玩啦。 系啦，佢哋嗱，佢会有个例子嘅，佢话我哋玩咩数学游戏咧？佢话我谂咧佢迷住咗啦，因为咧我曾经咧喺数学游戏击败过佢， 哎呀， 同埋我哋第一次玩游戏妙探寻凶啊，系啊。我赢佢嘅时候咧，嗰、那个推理凶手咧喺边一间房用边一种武器嘅一种游戏嚟嘅。哇！你谂下，如果而家有个港男约女仔嘅时候玩呢个游戏，我谂啊，第日就喺讨论区度俾人唱啦。哇！你用实力单身嘅，真系 咩话？实力单身？ 你未听过呢个讲法？ 我未听过。 即系话咧，一个人单身咧，唔系侥幸，唔系运气，系凭自己嘅实力。 我明白， 你明唔明啊？哇！你真系凭自己嘅实力，令到你一路都揾唔到女朋友， 系啦，同你玩数学 游戏，即系呢啲好衰噶嘛？咁你谂下嗱，所以咩叫缘分同命运咧？你咁啱撞到嗰个中意，中意解题啦、推理啦、puzzle 啦嘅一个，唔好叫臭味， 系啊，咪有共同嗜好， 所以佢哋互相迷住咗对方啦，咁就 喂，仲要对于一个男人嚟讲系咩？谂住即系。赢硬噶啦嘛啊！点知俾个女仔赢翻转头咧？谂下系咪？咦，又似你啲女仔真系，你会觉得越嚟越吸引。虽然你可能即系觉得即系好唔忿气，但系你会觉得啊，呢个女仔真系。 咁啊系啊， 你会噶嘛？ 我同我老婆睇金田一嘅时候，我每次都估唔到个凶手噶。 系啊，但系佢估到啊嘛，所以你就爱上佢咯。 估唔到系咁样系咪？ 系啊，咁啊见到佢哋即系既然都咁夹，系咪喺人海里边有几多个人中意玩数学推理游戏？嗱，再讲多次啊，又中意玩砌图啊，所以佢哋拍咗拖几年之后啦，系啦，1987年拍拖，1994年啊拍咗7年 啦， 系啦，冇错，两件就噔噔噔噔系啦，恭喜年你啦 吓。系，同埋佢两个真系嗰啲。理科头脑 系啊系啊， 充满理性、 啊。理科头脑到点啊？Bill Gates 结婚之前，Melinda 发现咗佢一样嘢系点样话？ 话佢哋喺嘅睡房度用一块嗰啲白板啊， 系啊， 写咗个列表， 系啦、 啊，就分析结婚嘅好处同坏处。這個呢个咧喺我、上次推介嗰套美剧啊，嗰、那个 The Bold Type 里边咧，佢其中一个女主角咧，佢话佢都有呢铺瘾嘅。譬如佢要做一个决定咧，譬如话啊，你要唔要转工咧？佢话诶，唔好讲咁多，我想列个表出嚟。 系系 系，我留喺间公司有5个好处，但我过去嗰间公司有8个好处。佢话有啲人中意用呢种方式。 我而家学习紧用呢啲啦，我用翻我以前细个读书嘅时候用呢啲方法。 系咪啊？ 系啊 ，SWOT analysis 啊，叫做 SWOT analysis 系啦 ，SWOT 哦，系 点 嚟？哦 ，strength 系 weakness，strength 就系好处啦 ，weaknesses 咧就系个弱 点 啦 ，opportunity 系个机会啦 ，threats 咧就系嗰个问题， 问题哦， 系啦，咁咧就系列晒嗰啲好唔好啊等等嗰啲出嚟、有时真系谂唔到啲嘢啦，啊用呢个方法都清晰啲，不过如果用喺结婚上边，我谂你写完之后。你都唔会想结婚啊？会 都唔系，佢证明佢哋冷静、啊，真系。 你系觉得？ 唔系，我就净系觉得，如果你用 SWOT 咧，摆喺拣 A 餐定 B 餐咧，个侍应应该就请你食 C 餐咯，应该系啦。你等我一阵先啊。食牛扒就 strength， 因为有维他命 A， 有铁质，但系到个 weakness 就系即系残忍、啊，对世界生态唔好啊，真系。 我不 opportunities 咧就係買一送一咯。 唔係，仲可以送凍飲喎，呢個餐抵喎，真係。哎呀，但係個 fat 就係、是，哎呀會 fat 咯。哎呀，真係，哎阿師兄你幫我諗多陣啦，真係。 係嗱，我唔真係咁理性嘅人咧，就真係我諗真係世間少有啊。係 啊。 咁啊，但係竟然喺結婚嘅時候都用一個白板咁樣寫。不過 anyway 啦，阿 Melinda 自己都講翻啦，佢話當佢好難以決定係咪要結婚嘅時候咧，佢話 Bill Gates 啊。Melinda 讲佢话佢好清楚咧，嗰个唔系关于我， 嗯， 个问题唔系出于我，而系关于 Bill Gates 佢自己谂可唔可以平衡工作同埋家庭生活。 所以咧，其实佢都系冇，即系佢唔应该放低，但系佢真系冇忘记过，即系佢间公司咯。 喂，一定啊！ 即系结婚嗰一刻嘅时候，佢就系谂嘅就系、是，啊，我结咗婚之后，我分唔分到时间俾我老俾我女人嘅 咧？ 哎呀，我要摆好多时间喺呢个公司度噶喎，咁样。 啱啊！ 不过咪系你做到佢几百亿身家。 系。 你唔通真係諗住話結咗婚就硬腳交俾阿姨啊？你搞掂佢啦咁。 唔係冇可能嘅，同埋你知佢就係做 I T 行業嘅嘛，大佬佢唔係工廠啤膠。 係啊，冇錯。 如果冇整幾億件咁樣，唔係呢啲嘢成日都改變。所以咧嗱，都好彩係咩咧 ？Melinda 都係喺佢公司嗰度咧，同佢一齊共事過，都知道佢有幾忙。咁啊，同埋佢結咗婚之後咧，都成立咗呢個慈善基金。咁啊，亦都成日都經常都即係出現。不過咧。真係知道咧，阿 Bill Gates 咧成日都唔夠時間陪佢哋嘅。 係 話佢19年咧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咧，阿Melinda 自己都講啦，佢就話係啦，做 Bill Gates 嘅老婆咧，佢有時真係好艱難。 係係係， 因為咧 Bill Gates 喺平衡工作同埋家庭生活方面咧，佢係需要一啲訓練。 嗯嗯嗯， 係啦。 但係最慘係 Bill Gates 都會咁樣話翻佢老婆喎。 大家咁 話係啊，即係佢覺得個老公都係會嚼翻佢嘅喎，大家話啦咁樣。 不過佢真係忙嘅，一日做嘢做 16个钟， 十六個鐘係啊。 其實咧，一日做16个钟咧，好多香港打工仔都有。 都係㗎。 不過問題就係佢賺翻嚟嘅錢唔抵啫嘛。即係你諗下，有好多人都係話由朝到黑可能打兩份工嘅，十六個鐘三濕水啦。不過最慘係佢都係竇到千零蚊一日。 係啦，但係佢 但係標記就係 千零蚊一分鐘啊， 千零蚊一分鐘係哇唔得咁少，太少啦。 不過標記都係一個男人啦，咁所以佢喺屋企遇到一啲嘅狀況，其實同你同我都好近喎。 嗯嗯 係啊，咁啊話説有一次 Melinda 發火 係 啦，因為咧就係大家都滾水淥腳趕住出門口噶啦，佢都幫啲細路執曬所有嘢啦。咁但系就叫晒，喂行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有一个人都仲未行，嗰个系边个啊？ 咪就标基咯？ 点解啊？ 冇啊，为咗睇丘吉尔嘅一本书籍咯。 嗯， 咁你完全能够想象到佢老公嗰阵时嗰种悠闲啊，即系或者唔系叫悠闲，嘢个侧重点啊。 系， 我就嚟可以睇埋嗰个名言噶啦，等我睇埋先。系啦， 系啦，完全投入咗喺佢自己嘅世界嗰度。 系系系。 不过真系啊吓，27年嘅婚姻就此结束啦。 有啲人又话佢另结新欢，因为一个女人， 好多好多讲法。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嘅，佢应该都系输咗俾工作。 都系啊， 其中一样我谂真系。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如未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面露欢颜得到浪漫，又要有空间得到定局，却怕去到终站，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豁达又担心有人看不。 计划永恒，能否发起上满人。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欲过了解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再难再其实双方都有个寄望，怎么住第一界，别要张开双眼。 妹姐同埋张学友，相爱很难啊，系啦，几有钱都好啊，遇到嗰啲问题同你同我都系一样噶吓。唉，真系一个屋企。点都系要有啲时间花喺对方身上先得嘅。 系啊，其实如果佢会用，即系因为啲 software 咧，咪成日都要做嗰啲叫 debug 嘅除错嘅程序啊嘛。咁、啊，会唔会都可以将呢一个除错嘅程序摆翻喺两个人关系度咧？同埋有一样嘢就感情同埋呢啲 software 最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嗰啲 software 咧，佢有得俾你嗰啲叫做update 啊嘛，一点零、二点零，中间仲可以有啲咧更新嘅版本，成日都可以完善即系嗰个运作嘅咁样。咁啊，婚姻可能都需要你不停喺度 debug 啦，仲要你 update 啦、 啊、 更新啦咁样。 系啊系啊， 但系、更新到一个地步咧。都會有陣時係冇得再用嘅，譬如 Microsoft 嗰個 Windows 咧、咪話嗰個95咧就點都係冇得再用噶啦、即係以前你可以繼續捱落去，咁、最後都冇，咁你咪只能夠咁樣去理解咯。你哋呢一款嘅應用程式，終於都唔再係啦，呢、個型號停咗啦，對唔住啊，真係係啊，咁啊， 換個第二個型號 咯，換個第二個型號咯，係啊，咁啊，歷久常新， 係啊，進入另一個階段， 係啊，感情呢一段就冇辦法可以延續落去啦嚇，咁但係咧有一啲就可以繼續嘅。歷久仲要真係常新喎，嗱呢個真係名副其實。呢、個歷久常新呢就係、是、有一啲我哋耳熟能詳嘅卡通人物，估唔到你而家先至知道佢有啲新嘅嘢呢，你可能係冇諗過嘅，就係佢個名原來同以前我哋一路對佢嘅認識呢係唔同㗎，即係好似愛情裏面咁講啊，我認識咗你咁耐。 我唔知道你， 原来我唔了解你， 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你好似系一个陌生嘅名嚟， 我哋因误会而结合咁样啊。 Hello White，Hello White，Hello White， 做咩啊？咩 Hello White 啫？ 原来你唔系叫 Kitty， 我一路都中意错咗你。 佢都系叫 Kitty， 不过佢姓氏你即系大家可能冇留意啫。 但系我哋不嬲就系叫 Hello Kitty， 系 我哋唔知道原来佢个名叫做 Kitty White， 原来佢系 Miss White， 咁我哋名叫 Hello White 你可以叫佢 Miss White， 系咯，原来咁得意，即系 Hello Kitty。原来咧佢嗰个即系姓氏咧，头先佢唔系一只猫啦，佢其实嚟自英国伦敦嘅少女啦。而 Kitty White 咧，佢话原来就嚟自于佢呢一个商标，就话冇名嘅白色小猫咁样。咁即系佢有姓嘅， 系佢有姓氏嘅， 佢唔系冇姓嘅， 冇姓嘅 系啦。所以唔好净系识得叫 Hello 个 Kitty 就算数啦，要加个 White 嘅咁样。好啦，另一个咧就日本嘅卡通嚟嘅，咁啊忍者乱太郎啊。嗰陣時即係叫四三零穿梭機、打後嗰個年代都成日有嘅，好似閃電傳真機嗰啲咁啦。咁佢就問你啦，忍者亂太郎係咪就係叫亂太郎咧？ 唔 係嘅 咩？ 原來唔係喎，原來亂太郎咧，即係佢成個全名咧好長嘅，叫做朱明治亂太郎。朱咧就係食豬個豬啦，湯豬個豬啦，名個名啦，跟住就係寺廟個字啦。朱明治亂太郎，佢話咧呢一套卡通片咧，不過就比較少。就全名咁样讲出嚟嘅，咁佢话佢呢个姓氏点嚟嘅咧？朱明治原来就嚟自日本咧兵库县咧尼奇市啊，好笑个名 哦， 尼奇市一个叫做朱明治嘅地方，咁、 哦、 佢就攞咗嚟做个原型咁解嘅啫。 哦，即系做佢姓氏，即系朱明治就系佢嘅姓 氏。系啦，不过你都系会叫即系亂太郎嘅咁样，系啊。咁另外咧套卡通咧就鬼太郎。 鬼太郎咧里边有一个人物咧就叫做即系老鼠男啊。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呢，即係佢真係 個樣好似老鼠， 成隻老鼠咁樣嘅。咁我不嬲都係叫佢老鼠男嘅啫，但原來佢唔係嘅喎。 佢又唔係真名。 老鼠男係愛好嚟嘅喎，佢真名咧叫做我哋拼出嚟啦，唔知叫 Picky Picker 定 Picky Picky 咁樣啦。佢即係因為佢外貌似老鼠，所以先咁樣叫嘅啫，咁樣。咁、哦、所以呢個名係真嘅。好啦，咁然後咧，崖上的波兒，波兒係咪就叫波兒咧？ 波兒係叫波兒嘅嘛？ 原來唔係喎。波兒的真名叫做布伦希尔德， 哇真是， 他说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女武神的代表来的。他说因为原来这一套卡通呢，崖上的波兒呢，他说原来有些设定是用了德国劇作家呢、 哦 华格纳的歌劇女武神的影响，所以他的名字布伦希尔德就用了来做他的即角色名字、 哦、我们一向都是叫做 波 兒 的 嘛、啊、 你怎么唱才行、 啊、波兒、类似这样， 如果你要用他真名的话呢，布伦波尔特啊，布伦希尔特啊，布伦希尔德 系啦，啱音嘅。 Miffy 嗰只兔仔， 哇， 中间有交叉嗰只交叉兔， 系啊系啊系啊， 佢叫咩名啊？ 我真系唔识噶 咯。哎呀，我都唔识到。 系啊 ，Nijntje 都唔知点拼喎，真系。Nijntje 唔知系咪咁样咧？因为荷兰话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冇乱，即系唔系乱咁叫啦。 系啊，佢话大家自己可以用 Google Translate 去听下。 但系你如果叫个真名咁难读。鬼知佢系嗰只兔，嗰只打交叉嘴嘅兔。 所以嗰啲人都系叫交叉兔啊 ，Miffy 啊咁样咯， 系嘛？ 佢原名系荷兰嘅原名咯， 系 啊。嗱，另一套啦，又系日本嘅漫画嚟嘅，我哋就叫做即系变形合衣啊，啊应该唔系个变相怪，个译名叫咩咧？怪衣杰克啊。因为我哋嗰个香港有唔知几多译名嘅，好似系叫变形合衣嘅，系咪咧？ 系。 咁原来佢话咧，佢嗰个真名咧唔系叫做 Jack 咯，因为我哋以为佢系叫 Black Jack 啊嘛。 唔系咩？ 佢唔系叫 Jack 嘅，原来佢叫做咧间克男啊，间扯个间啊，唔系一间 一 间嗰个咯，诶系咯。佢话因为原来呢一个咧系手中自从嘅作品啦，佢咧本来英文就叫 Black Jack， 咁而家就变咗个真名咧，原来就叫做间克男。另一套咧，我觉得更加震撼咧，就系、是、七龙珠里边咧有一个扮晒好劲武功嘅叫撒旦先生， 嗯， 原来佢真名叫马克， 系， 原来就唔系就叫撒旦嘅咁样啊，咁所以咧即系又到好多名咧，你而家睇完先知嘅。龙珠嘅人造人17、18号咧，原来都有名嘅，一个就叫拉比斯，一个就叫做咧拉斯尼吓。 哇，真系咁多年都唔知道，原来佢哋嘅真实姓名系咁样嘅。 今日女人嘅真实姓名 系 就系叫母亲。 啱啊，祝各位快乐， 母亲节快乐， 拜拜。 某个他真与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皆大，为何仰慕？多于你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双上弹舞、哦哦，甜蜜肤浅态度、哦，这晚气氛最好。哦再等，嘴唇别呼吸，怕夜若太黑，谁爱上厄运？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抱拥，街坊身体接冻，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Oh, oh, oh, oh, oh,